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，其中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继续下降。国家邮政局局长近日指出，中国快递去年一年达到400亿件，总量上等于美国、欧盟等国的总和，占世界超40%的市场份额。以美剧《欲望都市》中米兰达一角为观众熟知的美国女演员近日宣布，自己将参加今年的纽约州州长竞选。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近日否认马航 MH370 客机的残骸已在印度洋西南部毛里求斯寻获，并称应通过官方网站查询最新消息。近日，北京市地方海事局对颐和园的300余条船只及游船码头进行了年度检测，确保游客的乘船安全。八达岭陵园扫墓公交专线已开通，即日到4月8号，每天早上7点到8点，在德胜门城楼北919路公交停车场东口发车，不限车次，人满即发。综艺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三季将于3月22号芒果 TV 播出，这一季霍思燕、贾静雯、黄圣依和邓莎将携萌娃亮相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，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，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身旁，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。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哦哦哦，我爱你是忠于自己，忠于爱情的信仰。我爱你是来自灵魂，来自生命的力量。在遥远的地方，你是否一样我的呼喊，爱是 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爱是一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悬念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21号，星期三。今天开始呢，气温搭上了回暖的列车，接下来的天气将调整为春回大地的模式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度，最高气温13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度到16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6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1到13度，丰台在2到14度，海淀在1到1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青海湖在-2度到12度，红罗湖鸟岛在0度到12度，明十三陵在1度到13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水果里的天然防晒霜。一、西红柿，坚持吃煮熟的西红柿可使皮肤防晒能力提高33%。二是苹果，苹果皮中富含苹果多酚，对抗紫外线照射后产生的活性氧的危害。三是西瓜，西瓜含有多种具有皮肤生理活性的氨基酸，能预防晒黑，美味又防晒，还不赶紧试试。春天越来越近了，天气也越来越暖，闲暇之余呢，就应该出去踏踏青。在距离北京市区仅20公里、面积有香山四倍、有山有水有动物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，值得你去走一走。这里有远山、近亭、绿水、拱桥，踏上叫做天下大观的楼，能俯瞰北京城全貌。在这里呢，不论是散步、观景还是闲游，都是一种放松，一种享受。趁天暖和，找个时间去看看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牵着手。

云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北京天暖的第二天，大家还过得好吗？虽然已经停暖了，但是供热启动和停止呢需要一个过程，按照不同地域不同供热系统逐步推进，所以呢暖气不会马上凉下来。停止供暖后呢，大家也不要把暖气片和管道中的水放掉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供暖结束后的一周内最好不要改装暖气管线，因为多数管线内呢都会留有雨水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漏水。停暖也就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好。清明节假期也快来了，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吧。

用泪过心里，既然

热情歌再唱吧。心热烈，眼光热烈，要用爱火解相思。情渐暖，冰冷面貌渐渐变亲切。